诸位朋友，大家好。好，那学习啊，贵在能够有恒。所以我们说，学习的方法在一门深入，长期熏习。所以这个熏习相当重要。那我看到大家的气色啊都很好，代表这一帖中药啊吃得很不错，早晚都念一遍什么弟子规。当你很熟悉的话，我们在课程当中所举到的这一些经句啊，你可能都会豁然一悟啊。所以熟悉还是挺重要的。那早上的课我们上到了斗闹场觉悟尽，邪僻事觉悟问。那我们也分析了，孩子会交到不好的朋友，会到不好的环境，根源呢，还在他不懂得是非善恶的判断。那假如要从根本来解决啊，必然是要从小把他的德行的根基啊扎好，自然而然啊，他就不会去接触不好的朋友，不会去接触啊混乱的环境。那有一位老师啊，他就常常带着他小孩在路上走，小孩才一两岁，每一次经过一些啊声色场所，一些打电动玩具的地方，他就跟他儿子说，这种地方啊会污染人，会让人啊学坏，所以这种地方啊绝对啊不能进去。那因为从小就教，所以长大了这样的地方他走过去呢，连看啊都不想看。这个叫先入啊为主。所以教育确实啊要禁于未发之未愈。一定要在他还没有养成还没有染上的时候就要制止。当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就很难导正过来，所以这个叫预防法。所以当家长教育的敏感度越高啊，就能掌握预防的这一个技巧。那刚好我们在深圳啊，有几位六七岁的孩子一起啊学习经典。那有一天晚上，老师就问他们，什么是好心呢？什么是坏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六个孩子啊，答出来底下的答案，我念给啊诸位朋友听一下。学习经典一两年的孩子，他的判断力，他的存心是如何？首先讲好心。第一位同学说，一件东西自己想要，但别人想要的话就让给别人，这是一种礼让啊的态度。第二位同学说，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对别人恭敬，是好心。好，这个孝跟敬啊，是一个人德行的大根大本。我跟孩子上课啊，上第一节，我就跟小朋友说，我就画了一个图啊，就跟问他们， 诸位小朋友，这个是什么东西？好，从诸位的眼神看得出来，我小学啊，画画学得不好。好，我再画生动一点。好像又太夸张了。好，这个透出啊小小的一个部分，我跟学生说啊，这个叫做冰山。好，冰山的一角，冰山的一角，这个冰山的一角啊，只占冰山的多少？5%。所以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看过冰山？有没有？有。你看的是冰山什么？一角啦。整个冰山在哪？95%在哪里？在海底下没有开发。所以人的潜力啊，就跟这个冰山一样，大部分都埋没了。那怎么把这95开发出来？老师今天啊，送你们2把钥匙，把它开出来。哪2把？第1把是孝顺，第2把是礼貌。礼貌其实本质就是什么？恭敬之心。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你看古代舜王，他就是因为孝顺，所以智慧很高，不止智慧很高啊，还因为他的智慧跟德行啊，赢得啊全国人民的爱戴跟追崇效法。所以你看他的潜力啊，就可以发挥得非常好。第二个是礼貌恭敬，我就跟小朋友说，老师因为很有礼貌啊，所以认识卢叔叔，所以就把很多啊卢叔叔的智慧啊跟经验啊可以得到，让自己的能力啊可以开发出来。所以那一节课讲完了，孩子会有什么转变呢？现在连孩子都很现实。所以从那一天以后啊，哇，看到老师，看到其他的家长啊，都会鞠躬问好。那诸位朋友，教人之善啊，物太高，你不要说哇，他们很现实，这样不真诚。不会啦，只要肯鞠躬啊，鞠到最后，就从由外怎么样，内化到里面去了。很多人都说哇，有一些人去行善哦，都想要有好的果报。我说有想要有好的果报有什么不好？最起码他做出来的可以让其他的人得到帮助，也会啊见人善即施其。而当他持续继续行善啊，一开始是有目的啊，后来越看越多很可怜的人啊，慢慢他那颗本来的善良就怎么样，自然就引发出来。那假如我们只站在旁边说哦，他都有求行善哦，那个也一样，我们只在看别人，那自己呢，那停在原地怎么样，都没动，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啊去批评人家呢？所以当别人已经是行善了，不管他有求无求啊，我们都应该怎么样，随喜称赞，随喜功德，那他就会啊越来越受鼓舞，自然而然啊越做越真，越欢喜。所以我就送给孩子啊这2把钥匙。好，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呢？这2把钥匙啊没有年龄限制，80岁也行。所以我在杭州演讲的时候， 有一位长者70岁，然后我讲到第四天了，突然在中场休息呢，他就过来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蔡老师，人生的第一课啊，我70岁才上，笑到啊，但是有开始就怎么样，不会太晚。孔夫子说：朝闻道啊，哦，你们只要明白道理啊，真正去做啊，这一生啊，绝不空过。另外，在上海演讲的时候，第一天我们刚好把陆哲孝讲完，有一位长者啊，60岁，带着儿子啊一起来听。第一天上完课，吃饭以前呢，他就到我们老师的这一桌啊，很激动。他说啊，他终于知道啊，他修身修行啊，10多年呢，为什么都觉得哈上不去？怎么学啊，就觉得这一颗纯心呢，还是不够真诚，不够恭敬，一直都找不到原因。那听完入则孝之后，他才啊恍然大悟，原来啊他第一层楼怎么样，没有盖好，直接就盖啊第三层了。啊，可能别人劝他说：“你先下来盖第一楼吧。”那我们可能说：“我都已经在三楼了，怎么还叫我下来？”啊，其实呢，我们在三楼的时候是用2根竹竿怎么样撑上去，确实是站到三楼，但是随时都怎么样？啊，所以别人很好心说：“来了，下来了。”他还说：“你程度比我差，还叫我下来。”好，所以呢，当他明白到说：“哇，原来啊，根基重要。原来他为什么摇摇晃晃啊，终于找到原因了。人立德啊，心才会什么安啊，而往后所跨出的每一步啊，他才会啊扎扎实实。”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位同学提到呢，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对别人恭敬啊，是好心，已经长养了德行的基础，孝跟敬。下一位讲到做到弟子规的心啊，是好心。好，下一位讲做到孝经第一章到第18章，然后听老师的话，做到常理举要啊，是好心。他们连常理举要啊都背起来，都背起来。好，有一位小朋友呢去找朋友，找了以后呢，刚好朋友不在，他还自己啊折了一个纸鹤啊，就放在呢朋友的门口，代表啊要告诉朋友他怎么样，他来过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啊灵活运用的能力，他们学的东西啊都会用在生活当中。好，下一位讲智慧的心是好心。好，再来做好事的心是好心。再来不用督促啊就去做事的心啊是好心。诸位朋友，这些心境啊已经到了会自我什么关照，看看自己的存心啊是真是假。再来讲到知道是好事就去做，这个是好心。下一位讲懂道理的心啊是好心。接下来我们看坏心，小孩怎么看坏心。第一位讲不帮助人的心是坏心。再来欺骗别人浪费的心，比方说电水浪费生命，浪费物，浪费人生，浪费时间，这个都啊是浪费的心。 是坏心。所以从这一位同学所讲的这一个答案呢、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的什么学得不错，弟子规学得不错哈，从时间、人生、生命都可以看得到。再来，侮辱别人是坏心。下一位，开玩笑开过火了是坏心，里面还挂号祸从口出，所以他们已经从他生活与人相处啊开始关照，关照心，关照会有什么后果。下一个，怨恨别人的心啊是坏心。再来，为自己不为别人的心是坏心。别人对他好，他对别人不好，没回报的人忘恩负义。我们是把他的原文抄出来，没有添加其他的文词。再来，记仇的心啊是坏心。恩欲报啊，怨欲忘。好，下一个，小气的心，指出别人缺点的心，还有坚持错误的心是坏心。好，这个小气的心啊，弟子规有教，己有能勿自私。下一位讲，没爱心害别人的心是坏心。再来，没慈悲心，知道应做好事还没去做。下一个说，对孔子像不恭敬是坏心，因为他们的教室啊就挂着一个孔子像，每一次呢，比方说这一今天啊到郊外公园走一走，回来的时候呢，一进门会对着孔老夫子说，孔老夫子我回来了。这个叫落实事实者如是身。在海口啊，有一位孩子刚好啊海口举行啊防空演习，让孩子啊懂得啊防空演习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准备。结果呢，老师也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啊，告诉他们在这个时候啊，你就挑一些呢马上需要的东西，你可不能拿太多，那进一步引导你可能会渴，所以带一点水。那就看每一个孩子拿的东西都不一样，内心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拿一大堆走。那其中有一个孩子啊，什么都没拿，跑到桌子啊，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幅啊画像，还裱了框。他拿出了孔子像，然后就对着他的老师说：“老师，这个应该要拿吧？”他的老师当场啊，眼泪都怎么样啊掉下来。连这么危急的情况啊，第一念啊是想到孔老夫子像。这样的孩子啊，往后他面对人生的际遇啊，相信孔夫子的教诲，他绝对啊提得起来。好，再来下一位讲，怕吃苦的心啊是坏心。因为他们老师啊每一周给他们一句教诲，其中呢就有提到怕吃苦啊，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呢吃一阵子苦。因为呢趁小趁年轻好好努力，老了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享福报。好，下一个讲到，表面做好事心里做坏事是坏心。他们知道呢言行要一致。 下一个说不孝顺父母的心啊是坏心。再来破坏的心啊是坏心。下一个孩子说妈妈不知道就说妈妈笨是坏心。下一个说不做到弟子规啊是坏心。下一个孩子说本来可以做到但老想到做不到是坏心。所以这个要勿畏难，要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啊亦多事。下一个说己所不欲施于人是坏心。所以从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的国文底子怎么样？不错。这些孩子已经啊可以轮流啊拿着德育课本去讲课。不要小看孩子的悟性，其实读文言文啊并没有想象中啊这么难。我们底下的课程啊，我再把读学文言文的心得啊跟大家做报告。好，这个孩子啊刚好有一天呢，他母亲跟他说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他想了一想，他说妈妈我懂了，学如斜坡爬车嘛，斜坡骑车啊，不进啊就退了。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去体会一些道理。好，下一个孩子说高声喧哗打扰别人啊是坏心。最后一个讲唐掩饰啊真一孤是坏心。所以我们从孩子在看好心坏心啊，也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中啊都有是非善恶的一把尺。等他们这样熏习个三年五年啊，相信啊这个根基啊就可以扎牢了。那我们为人父母啊才真正能够高枕无忧。所以人生的投资报酬率啊要会算啊。好，下一句经文邪僻事觉悟问，这个就是指偏邪啊下流的事情啊不要去过问，这样会污染自己的心灵。所以孩子所接触的人、接触的环境，甚至于接触的电视，我们都要相当谨慎。因为啊父母是孩子长大以前的两个很重要的老师，两尊菩萨，要好好啊保护他，不要让他受到污染。不然啊受污染以后再要把它清除啊就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了。所以要慎于始，要尽于未发，这个就很重要。那现在不止大人会赶流行啊，小孩呢敢不敢流行？那现在最流行的电影是什么？有没有很多恐怖片？好，然后就拍得很恐怖，那小孩又去看，看了之后回来半夜又怎么样？所以你看人都吃饱怎么样？做一大堆事情，对人生没帮助啊，自我虐待，这个叫花钱啊找罪受。所以现在人真的过的不是什么，不是人的日子。 所以连孩子的嗜好啊，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引导，甚至于去主导。当你所让孩子从事的娱乐都是很健康，对身心很有帮助的，久了以后啊，孩子自然就很欢喜去接受。比方说去爬爬山啊，去露营啊，给他一些生活，给他一些历练，这都是相当的好。透过这些好的娱乐啊，孩子对大自然的爱心，孩子对意志力的锻炼，都可以在这个休闲娱乐当中啊，一点一滴啊积累成长。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带着孩子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好，我们再念下一段经文。好，预备起。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将入门问孰存，我们要进人家的房间啊，首先一定要敲一下门，不然你很莽撞开进去啊，对人家非常无礼。所以呢，先敲三下门。那我们在韩剧里面啊，也看到他没有敲门，他会先站在门外。比方说里面是他的长官，他会说督房大爷，我是上卧，就先在外面呢，让里面的人知道。假如里面的人正忙，就跟他说啊，你先等一下。假如没事呢，说好，你可以进来。所以礼啊，是人与人之间啊最优美的距离，相处起来啊非常舒服，不会觉得唐突。这个是要入门以前呢，应该要做的动作。那我们再把它延伸一下，我们到别人的家里啊去做客，所以将入门，将到人家家里啊，问孰存，可以先问问看啊，他家里呢有哪一些家人跟他一起住。当我们都清楚，比方说他爸爸妈妈还有姐姐，那朋友跟朋友之间相处都会聊到自己的家庭状况。那当我们进一步了解，他有一个姐姐在哪里上班，他的母亲前一阵子刚好感冒，刚好你都搜寻到这个消息，或者他妈妈喜欢吃什么，你听在耳里，要有心啊。刚好呢时机成熟要到他们家去的，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就买一点他母亲喜欢吃的到他家里，说伯母啊，这个听说你喜欢吃橘子还是喜欢吃什么，你看这第一个印象怎么样，就会很好。所以诸位朋友知道怎么样追女朋友了没有？追女朋友不是追一个啊，要追什么？这一段话不要传出去。因为啊，所谓门当户对，确确实实啊，也透露出来，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啊，而是什么？两个家族，两个家庭能够和谐。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啊，大半都不会幸福。所以现在人很多人结婚，喜帖上写着"我俩 将于什么时候结婚？我俩啊，谁最大？所以从这个文字当中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太不恭敬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也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直接就写我俩。好，所以这是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啊反思的。往往这个写我俩的啊，成功率都怎么样？好像高兴就来，不高兴啊。所以恭敬重要。所以我们到朋友家里啊，要能够啊也爱屋及乌，关心他的家人，那会一团和气。所以我交朋友啊也是有这个原则。因为啊，当你的朋友在他的父母口中常常他的父母常在他孩子的口中啊听到你的名字，他父母可能会想，这个人是何许人也，怎么我儿子啊跟他这么熟，他会不会有想法，会不会有担心，他说哇，这个人跟蔡礼旭这么好，假如蔡礼旭是坏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啊应该主动啊去安朋友父母的什么心，这个很重要啊。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态度呢？高中时候，我跟一个同学很好，好的不得了，是男生啊、哦、我念雄中男生，结果他妈妈很担心，因为那个时候啊听说呢已经有同性恋的情况，所以他妈妈很担心他儿子会不会跟我好得太过分了。所以我从这一件事情呢就体会到，确实啊交朋友不只要跟他熟啊，还要跟他的家里的人熟。所以我在大陆啊也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妻。那刚好我要去他们家跟他相约啊要去放生，结果我就想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哦都是呢年轻人交往很少啊跟对方的父母啊接触，我就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想呢他们可能啊会，我还没有上他们家呢，他们就已经啊到大门口来等我，就出发了。所以我就灵机一动，就买了一篮啊苹果。做什么？我拿了一篮苹果，他就不得不让我怎么样上去坐了。好，我的脑筋贼不贼啊？我们哈要看存心。这个存心是良善的就好了。所以果不其然啊，就是我到他们家都还没上去啊，三台脚踏车已经牵出来准备出发了。我说这么难得到你们家不上去怎么行，一定要问候你的爸爸妈妈。所以呢就跟他们夫妻俩啊就上楼啊，看到他爸爸妈妈也非常啊亲切，嘘寒问暖，差不多聊了三五分钟啊，老人家就说了：“哎呀，你们有事要忙，别耽搁了，赶快去。”其实老人家都怎么样？都很客气的、啊，老人家都很替别人着想，所以我们三个就出门去了。当天晚上，我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爸爸妈妈要请你吃饭，请我吃饭，而且啊还专门为你准备素食。好，因为我在五六年前了解到吃素对身体比较健康啊 就从此就吃素了。所以那一餐饭啊，全部都是素的，就跟他们吃起来。中国人说啊，见面怎么样三分情，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吃了一碗饭，吃了一餐饭啊，感觉就拉得很近。然后呢，我的朋友就介绍说，我是在做国学启蒙中心啊，所以对小孩教育呢比较多去钻研去研究。就他妈妈刚好带他妹妹的小孩，带着他这个小外甥女，那因为母亲是吧，爷爷奶奶带孩子啊，难免会怎么样，比较宠，那他们两个常常纠正啊，妈妈并没有听啊，所以他们两个也觉得怪委屈的。后来吃完饭呢，他母亲啊就跟我聊起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比方说呢，我就跟他讲夹菜先夹给谁，他母亲突然恍然大悟，哦，对哦，就跟他讨论很多观念，比方说恩威啊并施。那每一次讨论这些观念的时候啊，他母亲就说，哦，对对对，然后我的朋友在旁边就说，早就跟你讲了你都不听哦，他就在旁边一直重复这一句话。诸位朋友啊，该不该插这一句嘴啊？不需要，此时无声怎么样胜有声，你那么一讲你妈妈还怪不舒服的所以人的心不要太急躁，所谓啊一默如万雷啊，你有时候沉默的时候呢，反而你妈妈会哦，觉得哦，你还蛮不简单的，好、哦，所以后来呢，这一餐饭呢、啊、就吃得很愉快。那我也从中啊体会到、啊，要易子而教，易子而教。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比方说你的孩子每天都跟着你，有一些道理啊。他听得很熟了，反而会忽略掉。那刚好呢，你很好的朋友，我也提醒他这个道理。这个时候他一听会说，哦，原来不是我爸爸这么讲，叔叔啊，也这么说。那他这一个态度啊，就会扎下去。所以你要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啊，一起来教育你的小孩，所以有这么一群良师益友，你教小孩啊就轻松多了。所以我们在深圳啊，也跟很多老师啊常常一起上课，一起交流，他们的小孩啊也都一起来学习。有一天有一位李老师啊，就问这些孩子，他说：“假如你们有一亿啊，你们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有一个孩子就说呢：“我要做四件事。第一件事，我要盖一所学校，要专门推广中国圣贤教育的学校。”这是他第一个志愿。诸位朋友，你有听过哪一个小孩是这个志愿吗？所以不是这个孩子优秀啊，最主要的原因啊，好的环境，除了父母以外，他所接触的长辈同学都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人生观，自然就耳濡目染。这些孩子啊，常常都，我在深圳讲课啊，他们都是呢不缺课的。你不要看他们小小的哦，坐在底下都会听得哈哈大笑。然后就说我们学习啊，就一定要立志啊，做圣 作贤。其中一个孩子就说，那假如不作圣不作贤，那读书要干什么？所以你学圣就要什么？作圣，人生要有志气啊。因为学圣作圣啊，又不求人。俗话讲啊，登天难，求人难。那学圣又不比登天，不比求人，都是掌握在啊自己手上。好，第二个愿望啊，是要盖一间医院，让啊这些苦难的人、生病的人啊，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第三个愿望啊，他要做一个大爱电视台，因为啊，我带了大爱电视台的牵手人生啊，到大陆去给他们看，他们看到这个马文仲啊，都已经怎么样，双脚啊都残废了，一生还致力于啊办教育、办学校。当这个马文仲一开始办，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你会怎么跟他说？一个连行动都不方便的人，他居然要办教育、办学校，你会怎么跟他讲？所以一个人有好的志向啊，之所以能够啊再把志向啊真正去落实、去努力啊，除了他个人要有志之外，他身旁啊一定要有好的亲友支持他。所以这个马文仲先生呢，就是有一位很好的父亲，一直不断的鼓励他要去啊达成他的理想，后来也确实啊做到了。所以呢，这个马文仲先生呢，也用一生印证了中庸的话，成者物之终始。一件事情的成败啊，在哪？自始至终啊，都环绕在一个真诚的心。假如不诚呢？一个人心不诚，一生绝对做不了事。不诚无物。诸位朋友，这一句话是真理哦。所以当你现在看到很多不真诚的人开大车子、开大房子，那是不是真理不准？不是啊。因为啊，他可能是爸爸、爷爷怎么样留一些东西出来，可是当他不真诚之后啊，他这一些福分啊，一点一滴啊都会耗掉，然后呢，这种奢侈的风气啊又直接给了他的下一代，所以这个是很快就会啊败上下来。所以我们看事情啊，要能看得出来龙去脉，要用智慧，唯有真诚的事啊才可以屹立不摇。所以至诚如神，至诚如神。这个马文仲先生后来啊，因为他这一份对孩子的教育爱啊，结果有他的太太啊坐了很远的火车啊来帮助他，来嫁给他，也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这个事业。所以一个人的真诚啊，就能够唤醒众人的真心。好，所以他这个小孩啊，因为看过了这个牵手人生，所以呢就特别觉得要用一个大爱电视台，做一个电视台 让好的节目能够啊教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判断力，因为呢他也听过释金公教授讲，现在啊要救这个社会，两种人啊最有力量。一种啊是国家领导人，另外一种啊是传播媒体，因为可以瞬间啊把圣贤的教诲啊传递到全世界，所以小孩子从小就接受这些教诲，就能够时时啊放在心上。这是第三个愿望。这个小孩第四个愿望，他说啊他要当蔡老师。好，诸位家长不要太高兴，假如这是你儿子高不高兴？哦，很高兴哦。诶，可是他母亲听完啊马上啊，因为他母亲在外演讲，没有在家里，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儿子。他说，儿子啊，你有这些愿望啊，我妈妈很高兴，但是你这一些愿望啊不见得啊要有一亿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做。诸位朋友，这位母亲的敏感度啊很好，他不希望啊孩子只是啊发一个空愿，愿望啊一定要从当下的生活，当下的每一步啊开始踏起。所以他这么一问，孩子就开始思考。那母亲接着跟他说，蔡老师有没有一亿？所以只要啊我们有很好的学问，很好的这一份存心啊，纵使没有一亿啊也可以做奉献社会的事情。所以这个母亲啊也把她的志向啊回归到当下，回归到现在，要好好啊充实自己。好，所以孩子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人生价值观，最主要就是有好的环境。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啊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常常一起学习，或者一起去爬山，让彼此的情谊啊很深厚，那也让下一代啊都有很好的互动，就会形成一个环境的教化，互相来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相信你也会觉得比较轻松，跟你们夫妻两个人教确实不同。江上堂身必扬，这个我们早上也提到，你到别人的家里去啊，假如人家还不在，一定啊要先喊一下，有人在吗？绝对不能跑进去逛一逛，这个都要谨慎，不然到时候人家家里刚好不见东西了，一走进来刚好又碰到你，你就到时候就百口莫辩，就麻烦。人一生啊要很注重自己的名节，还有这个信誉，不要啊一不小心呢受到啊污点，那就不好。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这句话就是跟人家交谈，比方说打电话拿起来，你好，我叫某某某，我是蔡礼旭，这样呢人家马上知道，哦，是你打来。 现在啊，有时候接电话，喂，请问你是哪一位？是我啊，你不知道了吗？啊，你把我忘了吗？好，我们可能还在那边处理事情，我在那里跟他瞎折腾啊，心情也很紧张，想半天确实怎么样？想不出来，这样就很啊失礼了。所以当我们打过去，哎，你好，我是李旭，你现在讲话方便吗？处处啊替对方怎么样着想，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所以这个也要教小孩，比方说小孩在暗店里，上面的人讲话了，哪一位？我啦。人家怎么知道我是谁？所以无与我啊不分明，这些细微之处啊都要多加提醒。再来，用人物虚名求，倘不问即为偷。小孩啊，你没教他的时候啊，他是非善恶啊还不是很清晰，所以他可能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看，他顺手就怎么样拿来看一下。我们要适时啊把这个经文告诉他。刚好有一对姐妹啊，有一天姐姐啊骂妹妹，骂完以后啊，妹妹很委屈，就在那里哭啊，一边哭呢就到厨房去找她妈妈，就跟她妈说，妈，姐姐骂我。好，诸位朋友怎么处理？你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姐姐过来，怎么可以骂妹妹？凡事要讲理哦，哎，要先把对错啊搞清楚，不能说大的就不对，大的就要让小的，这句话对不对？不全对哦，还是要先判断是非。结果这个母亲呢也不急不徐，一边炒菜一边问他，那为什么姐姐要骂你？他就说，因为我拿了姐姐的玩具没有告诉她，结果她就骂我。这位母亲接着说，因为这孩子啊都读过弟子规，所以呢母亲接着就说，用人物，小女孩就说，虚名求，倘不问即为偷。结果他那个偷一讲完了就开始哭了，啊，我不要当小偷。这个啊很重要的一点是啊，要有共通的语言，共通的做人标准，那你就很好跟孩子沟通。就是孩子已经熟读了弟子规，所以一引出来又有这样的情境，所以那一句话他会记多久？哎，那你看两三岁就记一辈子，对他一生有莫大的益处。好，所以小孩啊，我们要教他用人物虚名求，那当然我们大人啊也要做到。所以上一次课程也提到，在大陆一个外商公司啊，已经呢一大堆的人啊来考试，删去了一大半，只剩下几个人啊进了复试。结果这个老板说，哎，我临时有事，十分钟以后啊再回来。结果一出去啊，这一些考试已经经过初试的年轻人呢就开始翻什么这些档案，用人物怎么样虚名求，倘不问呢、啊、后来呢全部啊没录取。结果这些年轻人说，从小又没有人教我们， 所以他也很冤枉，因为他没学过什么。所以我们有责任去给他们传递这一个圣贤的教诲。而且啊，当我们要用别人的东西啊，你可不能啊，比方说把这一支笔拿起来，这一支借我好不好，说不一定，说不定啊，那一支笔是她男朋友送她的，只有她一个人用，那你又已经给人家拿在手上了，对不对？那她只好怎么样？好吧。所以借东西不能这样借，借东西是要人家亲手拿给你，这样才礼貌。说可不可以借我啊一支笔，那他欢喜借你哪一支笔，让主人啊自己拿。所以在这些细节之处啊，我们也要保持啊为对方着想的心，用人物须明酒，倘不问即为偷。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